7月21日，大兴区洪文博雅艺术馆，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68685858 6868585858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克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，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，植物铺贴更环保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受到雷雨天， 看看还要能不能飞，不能飞的话就明天坐高铁退了一样。 退票了已经。 对。 目前这个退票过程还顺利吗？ 挺顺利的。 您好，您的。据他介绍，目前有多种方式可以办理改签和退票的业务。 国航因为天气原因取消的有多种改签途径，比如说 APP， 然后9583。 市水文总站发布白河洪水黄色预警，这是入汛以来北京首次发布洪水预警。密云白河张家坟水文站流量1300立方米。水位比前一天上升15厘米，蓄水量增加2000万立方米，也就是10个昆明湖的水量。今天进入三伏天的头伏了，北方有头伏饺子的传统习俗。今年很多老字号为头伏准备了成品、半成品、饺子皮儿、饺子馅儿等多种售卖形式的水饺。除了饺， 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，请加强防范。具体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中到大雨，局地暴雨，北转南风2-3/4级，最高气温26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80%。今天夜间阴有中雨，局地暴雨，偏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23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。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，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，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，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，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，不管走了多远，不管走了多久，每次回到家，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。住在876，越成长越爱家。 北京时间下午的2:05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这雨又不小， 是的，所以在此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，一定要多多的关注我们台在整点和半点的路况，包括气象的最新的预报。 是， 而且呢，一定要远离有山有水的地方，特别是北京周边。比如说刚才，浩洋在读天气的时候，其中也提到了，比如说这次的雨可能更多的都集中在东或者东北。这个地方比如像密云啊，像怀柔啊，这些地方，如果您要是计划去旅行，一定要改变一下计划，过些天再去。 是，咱们这节目跟家有关，其实我觉得这下雨吧，不光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一些问题，就包括有时候你装修吧，你一下雨一潮，就有的时候也影响也不小。 所以在家里头，我觉得有的是装修是表面看得见的，有些是看不见的， 哎，真的是。 而这些看不见的，可能会在日后变成一个很大的隐患， 哎， 比如说像水，比如说像电，因为这些都不可能在表面上，不像过去，嚯，墙上只要是有一个穿钉，就能把那个线一直围着那个顶棚去走， 是是是， 那叫明线。但是现在为了装修的美观，可能都走暗线了。不过这里头确实水也很深，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请各种各样的嘉宾来讲解这些。不过呢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讲解的这个人更专业了， 是特别专业哈。介绍一下，北京地康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、水电改造专家白金昶先生，欢迎。 两位主持人老师好，大家好。 再次欢迎我们的专家，您这名字起的正适合您现在干的这份工作。当然开玩笑了，这里是住在876，我们今天的主要聊的就是关于水电改造当中的一些潜规则。 我就是刚才跟那个白先生在底下聊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个可能跟其他那些装修不太一样，就比如说面上那些东西，你看着不好它就是不好。这个东西你要真不懂，它就是真的是不懂。 对 啊，而且它里边，比如说这人给你装修，这人他如果是真的想给你怎么着来一下，你根本发现都发现不了。 对，那你当初在装修的时候，像这些水电改造的坑，你迈过吗？ 我现在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个东西你 哎，那也就是说明到现在哈，水和电这方面还没有什么隐患表露出来。 对，现在来说是在家里是这样的，在家里是这样的。就是当时我也专门是在装修过程当中，我看了他这个包括水电改造，包括那个走线或者什么，我觉得他没有绕弯啊，都是直的呀，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没问题的。但我觉得这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浅薄的一个认识。 那当然，那当然。能不能让我们的白专家先给大家说说，比如说在水和电这些方面有哪些地方有可能会形成坑，但是呢像我跟浩洋这样的小白，我们肯定不太清楚，就挺规矩的，也没好，就跟盘丝洞似的，它一直转着圈的盘，还好啊。 是这样的，水电呢，因为它属于隐蔽工程，所以不管说从材料上、工艺上，可能问题相对比较多。经常给业主造成困扰的，我们先说从工艺上，就日后带来的麻烦。在电路改造当中呢，一般情况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，在施工过程中，一般的工人或有一部分公司强调的，比如说电路改造，它强调横平竖直，就是我们来说工艺，比如说我们原先有一个插座，旁边我要引一个插座，它一般就顺着墙边走，横平竖直，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弯拐的过多，弯拐多造成一什么问题呢？将来我们在换线，比如说这个线坏了，我们换线换不了，这个线在管里边它是拉不动的。应该正常的是怎么端？就是点对点引线，按国家是有标准的，国家标准说了，就是超过两个直角弯必须加过线盒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在引这个插座的时候不能超过两个直角弯，所以说横平竖直呢最少就三个直角弯，不能超过两个直角弯，就是点对点引了插座以后，将来就是万一线坏了我们怎么换呢？就是说原先的老插座打开，我引的这个插座打开，里边有线，一组线，三根线，对吧？我老线跟新线用钳子拧到一块，在这边拧到一块，我到另外一个插座用钳子一拽，把老线拽回来，新线自然就拉进去了，就能达到换线的目的。所以一般情况下，第一次装修业主呢，可能不太明白，就有的呢，水电工呢就横平竖直都是弯，然后特美观、特漂亮、特壮观的地儿，哎，感觉挺高兴，哎，这挺标准。实际呢， 第一就是多花钱了，因为绕线肯定是多花钱，横平竖直对吧，勾股定理，勾三股四选五对吧，您这走着斜线跟横平竖直肯定要差20%-30%的这个钱数也多花了。再最重要一点就是后期维修带来比较大的隐患，就修不了。 明白。那另外您刚才说的是电可能有这么一个方面，就是现在在水电改造的这里，比如咱拿电来说，会不会有就比如说我凿出了一道那个走线的那个沟啊，我只是类似这么说啊，因为具体的名词我也不太清楚，里头必须要埋管吗？ 这个是这样的，就是现在呢，正常来说，因为原先在大概是10年以前吧，就马路边的游击队特别多，就那时候是更不规范，现在呢相对规范一点，就这个线管这个走线我们必须要布管的，对这个电线有一个保护。这为什么要布管呢？有两个因素，刚才我说的布管是第一个因素，就是将来我们能换线，这个线能拉得动。再有一点就是什么呢，这个裸线它电线是散热的，我们这个管呢它有空间，里边一般情况下就是电线在线管按国家标准不能超过它横截面积的 40%， 也就是剩下那个管是散热用的。再有一个就是起到保护的作用，因为万一比如说电线有破皮，我们从这个墙里面开槽，你这个线直接挨着钢筋，比如说线略微有点破皮，将来就会跳闸漏电，这个找非常难找，就找原因不好找， 而且也有一定的危险。 对对对。 好。 刚才我听到讲了一个什么横平竖直和一个点对点，好像这就是两种这个走线的方式是吧？ 对。 但你也不能就刚才听那个说完了，也不能直接就说这个点对点就是最好的，可能也是针对不同的情况。 这个是这样的，按国家标准来说，应该就是点对点。比如说我们在开发商盖楼的时候，这个电呢都是走的楼板，就在一次浇筑的时候这个线管就已经走了。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前期我们盖楼的时候，开发商盖楼的时候，线管预浇到楼板里边，前期是不穿线的，是预留钢丝在线管里边，等我们整体结构完了以后，门窗已经做好了，才进行水电的二次施工。二次施工的前期的比如我们配电箱分好多路，里边都是钢丝跟电线带电线，然后那叫二次穿线，就换线。如果说横平竖直，基本上是死线，不可能达到换线的目的。还有一个施工过程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比如说，我们开发商一般都是用铁管做这个做的浇筑里边。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用的线管质量比较差，比如说压扁了，或者说那个有破损，致使这管内进去沙子水泥了。将来你这个电线在管里边就是形成死的了， 固定 死结，对，固定 了， 拉就拉不动了，将来就没法换线。这个呢说白了呢，就像刚才您说的，说我们家也没出问题，这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。就是比如说有2%还是3%，如果赶上那2%-3%，这个带来的隐患非常大。为什么说呢？比如说我们普通插座是一路，我在第一路的线我出问题了，出了问题以后，后面的插座可能都没电了，因为它是一个过线，没有电，那你要想连通那就不好连通，那你就得，因为你是走的是暗线嘛，看不见，又换不了线，那怎么办呀？那只能走一个明线过来，然后把这个两个插座点给接上。那你想，一般我们装的这么漂亮，明线一般都比较难以接受这个问题。 对 对， 好，哎，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走线的方法吧。刚才您说比如说横平竖直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哪个是对哪个不对，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已经理解和接受了。但是我看有人走线，有的人是从比如说地上走，他凿出很多沟壑，然后把管子拍着，这是一种。然后我看还有从房顶上走的， 对， 有也排好多， 对， 那是哪个走更省？ 是这样的，按家装的来说呢，这个就得看具体情况。如果我们做工程呢，基本上就是普通插座都是走地，然后空调跟灯都是走顶。但是走我们普通家通装来施工呢，因为要看具体情况，一般情况下除了厨房卫生间基本上都是就近引线，我从地上走近我基本上就是走地，如果上面有吊顶我们可以走石膏线，比如说比较近，比如空调线对吧，我们要移动个插座可能要走的所谓的我说的总结一个原则，就是近越近越好，点对点。我说当然墙上我们不能墙上近，比如说墙上说我斜着拉一个斜槽，这是不允许的，墙上必须得横平竖直。为什么说墙上横平竖直呢？墙上主要是怕将来我们钉钉子 你这个不知道在哪这个线管，这就比较麻烦了。如果说我们这有一个暗盒，我们是竖着或者横着，将来我们就知道，哦，这有一个插座或者一个开关，我们在钉钉的时候把这个垂直线平行线我们都给让开，基本上它就不会钉的，这个就是比较重要。还有一点就是卫生间的电路一定要走顶，因为卫生间属于比较潮湿，所以它的电路是不管插座还是灯也好必须要走顶，是不允许走地的。因为你要万一漏电，它就像在洗澡呢，这可能就出现人身事故了，就比较麻烦了。 那确实是啊，原来真的看那个就觉得哎，就行了啊，根本研究不了说包括哎什么点对点横平竖直，就现在发现这里边道行还挺深的。 那当然了，所以没说嘛，就是如果要是谁恨你，就得让你去装修，然后你一定是从一个不懂的小白，整个装修这都结束了。如果要是50%的几率，你觉得装修的特别成功，那也算欣慰，因为毕竟付出了一份辛劳嘛，得到了一份收获。但如果要是另外那50%，哇，全是心酸，自己不光瘦了，然后呢，也学到了更多的东西，同时自己还非常的不满意。 确实，突然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以前家里不是以前就前些年吧，家里有这么一个事儿，就是空调嘛，空调接了一个柜机，结果那空调它就老那线就烧，结果 因为它带不动它吧， 不是因为来了之后一看说那线是老线， 啊， 就是墙里那线是老线，就不它我因为住那不是新房， 它等于是老化了，超负载， 对对对，然后后来要换新线呢，就想怎么换呢，就发现那老线是拽不动的。就没办法走了一根明线在外边。就其实人已经做的尽可能的美观了，因为贴着那个墙缝，但实际上你往那一看它就是根明线。 好。我们再来说说，因为一般走线就咱先从电来说，因为一会儿还得说水呢。 对。 从电来说一般走线人都说了这里有坑啊。比如说它走线走得越长人家是按米算的。 对啊。 对。一般一米得多少钱？ 一米这个从工长也好到大装公司报价不一样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2.5平的电线从25到60之间都有 啊，都有。那便宜和贵它差在哪儿呢？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，比如说便宜的可能就马路乐队报价比较低，普通的一个水电工是吧，你要是越大的装饰公司它这个利润也好费用也好相对报价就比较高。 明白，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， 所以人家才会说我走的线越多，比如说好你光这一客厅我走线走了200米，好你就算这钱吧，你现实可能觉得10来块钱20块钱挺少的呀，走你的呗， 对， 我走上百米了，我这就疯了。 所以跟北京这个装修市场也有点一样，北京这个装修市场呢它就有点畸形，为什么说呢，就是水电呢一般报价呢相对不透明，就只报一个单价，然后那个瓦工呢相对报价比较低，装饰公司或工长一般瓦工活报的是比较低的，我们业主只看瓦工说一平米多少钱呢，可能比较低，前期对比等到后期签完合同水电只有一个单价按实际结算，一施工一绕线嗨了去了。我曾经遇到一个业主前期基础装修半包状态82平米25000就下来了，结果水电干了32000，哭都没地儿哭去， 对吧？ 对， 要不然我们都说呢，说这里都是陷阱。跟你签完了合同以后，比如说了30000，我们都你想30000太好了，干着呗。 对， 然后之后就是哎，您这个得加钱 啊， 您那个得加钱。 对对对， 这都是隐含的费用，我们在合同里这都没法预估出来的。 对，因为我们业主好多他不专业，比如说你这个线能用，他也告诉你这个是不能用的，以后出了问题我不会给你保的，你这个跟我没关系，你要不改的话，我现在只是建议你要换了呢，我比如说我整体我都给你保几年，保5年还是几年，有的业主呢就禁不住忽悠说是改电多少钱，他可能告诉你没多少钱，5-6千，因为他有合同有单价，最后说这要不要，要那要不要，插座要，要完以后20000，哦，这个就比较难受了。 是的是的。再具体问一下，就里头铺的那个线，比如说它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规格呀？ 这个有的，比如说这个按正常来说呢，我们一般家庭呢还得根据这个电器的一个实际需要，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插座基本上也就电视啊这些 电器功率不是特别高，基本上就 2.5 平方的线就够了。如果厨房间、卫生间这种大功率电器相对比较多，基本上都是4平方的线。 嗯， 如果再有大功率电器，比如洗澡这种即热式的电热器，有的可能就需要6平方的线。这个就根据一个具体的需求来进行一个规划。 嗯 啊，进行一个设计， 也就是说，这个规划和设计如果要是正确的话，就不至于像浩洋那样，平时在使柜机的时候就跳闸呀， 嗯， 带不动啊，烧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对，因为这个已经前期已经考虑进去了。比如说我空调，我这是几匹的啊，那比如说我最少要用四平方的线，就直接预留好了。 哦，就比如说浩洋说他要装修，我要做一个中央空调， 嗯、 那肯定也得是相对规格要高的线。 对，提前规划。只要是把电器，比如厨房我有多少电器全部罗列出来， 嗯 啊，这个线的线径基本上就能预算出来了。 好， 是， 哎，包这个电线的那个管子应该是金属的呀，还是类似于 PVC 的呀？ 这个两种，一个像您说的 PVC 的这一种，还有一种金属管，现在就是两种。但是家装当中呢，一般用 PVC 管的相对比较多。 对， 因为为什么用 PVC 管呢？它性价比相对比较高，它 便宜 、工人施工呢又比较方便，再一个就是。铁管呢有铁管的优点，铁管的优点就是质地比较硬，对吧？可能如果好的金属管啊，做防腐做的比较好，用的时间比较长。但是铁管呢，同样存在一个问题，比如说工人在施工工人在拉线的过程中，如果这个铁管的这个护口这没有做好，把线皮略微的破损一点，用上一两年以后就可能就跳闸漏电。但是 PVC 管呢，它不漏电。所以既是优点又是缺点，这个就不能完全的去平衡这件事儿。 对对， 嗯，各有利弊。 对，但是如果从造价来看的话，那肯定是 PVC 的要相对便宜一些。 对，铁管要贵 啊、铁管要贵。但是人铁管说了，我保你20年没事儿。 对 啊 ，PVC 我保你8年没事儿。 嗯， 哎，这 PVC 我知道，就铁管它就是纯铁的吗？还是说就是某种金属它叫铁管？ 就铁的， 就是纯铁 的。铁的，对，内外都做了防腐处理。 啊，那比如说万一这漏电了会牵扯到导电这回事吗？ 只要漏电就导电呀。所以用铁管这个线、咱开发商只要你有线皮破损老化就会跳闸，你这个闸就合不上去。它既是优点也是缺点，是说明线已经有问题了。 嗯， 对吧，那你就开始换。但是 PVC 管呢它不会，没有这种情况，你继续用。除非零线火线在同时在某一个地漏电了、它俩短路了。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明白。 嗯， 哎，就是一般比如说啊，贴壁纸你都说了我先到你们家量房， 嗯， 我量完了以后我大概就知道你需要多少平的纸， 嗯， 然后我大概就让你买这些我来贴都没问题了。 对， 那比如说有没有类似于那种规矩说好你这房子是80平， 嗯， 基本上你要是走电的这些啊，那个凿墙放管大概比如说就100米足够了。 嗯 啊，类似有没有这样？还是说不，还是具体问题具体问题？ 有这个呢，就是前期这叫预算。 嗯 啊，像我们这一般如果遇这种前期都要做预算的，比如说前期业主出来一个规划一个需求，就是说他插座呀灯啊这些都有这个思路的，会有设计师，比如说我们会安排一个人上门，就专门的设计，根据业主的需求做一个沟通，前期也会出图纸，就水电路的图，有多少个项目，做一个预算，比如说是8000还是10000，同时结合着有一个承诺，最后误差不超10%，啊，等于把这个陷阱就规避了。 嗯， 如果是你说你增加插座增加灯，那就按增加的算，没增加就控制到10%以内。 明白。 嗯， 就正负也就是在10%。 对，也有可能少也可能多一点，就是主要是承诺业主不能超了就算我们的，10%以上你就可以不付款，在没有变动项目的情况下。 哦， 啊， 明白，我觉得这也挺好的。 对， 嗯， 就方便消费者嘛。 透明。 嗯，透明。对对对对。 所以我不是说嘛，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应该怎么解释，就大概说好了80平。哎，满打满算家里使，我觉得应该比如说100米的足够了。 嗯 啊，比如说100平可能120米的足够了。 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同样的房子每家的需求不一样，所以费用就不一样。为什么水电这么深呢？就是因为它需求不一样，它不像咱贴砖我就贴50平米，您再多了没地儿贴了，你不能给我厅里都贴了，对吧？ 对对对， 就墙上。但是这个电呢就不一样了，你的各处它给你引插座，比如说对吧，你给你好做好多灯池子背景灯，对吧，双控，它就没有一个具体的上限，说白了它可以围着屋转都能给你转出来，

中西医结合，皮肤变异软。您要领6868-5858 6868-5858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。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，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，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，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，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，不管走了多远，不管走了多久，每次回到家，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。住在八七六，越成长越爱家。 北京时间下午的2:31，各位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，就在 FM87.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。大家好，我是郝阳。 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，我是王维。再次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，是来自北京地康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，水电改造的专家白金场。再次欢迎我们的白总啊。嗯，在上一节的时候已经相对很详细的讲了一下电， 嗯 啊，反正我是大概明白了。 是吗？ 是的， 我还欠点，没事，我回去自己再查漏补缺吧。 那倒不用，我觉得你如果还没明白，以后有问题你就直接给白总打电话就完了。 哎，我觉得靠谱， 是吧？ 嗯， 来，我们就着上一节我们说那，因为也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些问题啊，让我们的白总给解答一下。 嗯，这个网友骑着毛驴就问啊。地上的线坏了也可以换吗？ 地上的线坏了，如果说的走的地下面， 嗯， 线管里边有线管， 嗯， 如果是活线是可以换的， 嗯， 就是线能拉得动。说白了，如果横平竖直弯比较多，又比较远，这个线就拉不动了，基本就是死线，就换不了。 要换就得撬，全撬。 对， 嗯， 就二次装修了，就得，要么就走明线。 嗯嗯。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问这个线是不是越大越好？其实我理解，是不是就越粗越好？ 对，这个按说肯定是越粗越好，但是呢，它也不是说特别，因为你越粗的话，它线管就得粗；你太粗的话，咱装修的话，你这个整体的地坪抬高的就太高了。好，这个还是说白了，根据一个具体的需求，我们要放一定的余量。但是，比如说普通茶道，我没有必要放6平方，对吧？它没有意义， 嗯， 啊。 明白了。其实我就想起还是我们家空调那事儿，那些外边走那根明线好像就是挺粗的。 对呀，啊， 嗯， 那个按白总说的那就应该是4平方， 差不多吧？ 差不多吧。 空调4平方的基本上就差不多。 对呀， 啊，就没问题。 你不能说给你那个床头灯安一4平方的， 嗯，大材小用了就， 那是、 嗯， 就浪费了嘛。来吧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关于水的问题。 嗯， 水是不是我们主要要说就是卫生间和厨房？ 对，基本上就是厨房间跟卫生间，就是咱自来水饮用水这一块的水炉改造。这个呢，等于是主要是看材质，因为水炉改造也没别的，就水管现在用的正常上市场上用的就是 PPR 水管，我们常说的塑料管，还有就是说304不锈钢水管，还有铜管。最早那时候呢是用铁管，因为它生锈，基本上就被淘汰了。 是， 对，后来就是开始就是塑料管。 哦，那如果要是按一个排序来说的话，就单铁管咱们就不说了啊， 嗯， 因为那个已经在时代过程当中已经淘汰了。那是不是比如说相对便宜的就是这 PPR 管？ 对，价格最便宜的就是 PPR 管，性价比比较高。 嗯，但是它一般能使多长时间？ 这个呢，一般情况下厂家是保50年的，说质保是50年，但是正常来说呢 ，PPR 水管从90几年出现到现在，也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啊。就是说这个，现在出现爆管这种，我说的是大品牌啊，正规厂家生产啊，爆管啊漏水相对比较少，所以这个呢，如果用在尤其是冷水上，应该是40-50年是问题不大的。 明白， 嗯。 然后从它再往后排，相对贵一点的应该是。 现在就是304不锈钢水管， 嗯， 304不锈钢水管呢，跟为什么现在就是市场的一个上升趋势，包括国家标准也在推这一块，主要就是它的环保级别比较高，比 PPR 的级别还要高 啊，最早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 PP 二水管，就因为铁管它这个卫生性能太差了，就生锈硫磺水，所以用的是 PP 二水管。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，在那个时候，哎，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PP 二，所以现在呢生活水平又提高了。所以等于是304不锈钢水管呢，现在就是市场占有率又相对比较高了， 哦， 就有上升趋势比较多，跟 PPR 比还是处于劣势状态。 明白，明白。那就是相当于现在 PPR 应该算是主流 ， 而且也相对比较便宜。 对， 因为我就记得那天是跟谁一块聊天，他就说，他说他们家厨房，然后比如说刷锅呀或者什么，但是那锅可能，比如说饺子汤，煮面条的汤，然后他妈就说。别着急把这倒馅儿倒里头，你这个这么热的水你倒下去，那里头不都化了吗？那底下那塑料管子，不行，晾凉了倒，或者是你往里兑点水，让它变得凉一点，你再往里倒，这样才行，会吗？ 这个倒不至于。因为他说那个管呢跟咱这管材质还不一样，那个下水管呢它是一般是 UPVC 管， UPVC 管按说那个汤呢如果五六十度六七十度基本上问题也不大啊，也不会说化掉，因为这个它就不存 UPVC 它不存在化的这种可能，但是 PP2 水管呢它存在这个是热熔管，但是它的熔点相对比较高，260度左右 啊，家里炒菜油都到不了那个度数， 包括咱热水管通热水基本上也没问题。所以 PPR 这个水管呢，咱的热水呢，我们一般强制就瞬时或短时间可以达到110度，是问题不大的。就是说你通热水，包括暖气管道的水，管会变软，但它不会化，它有一个膨胀系数的问题。 明白 啊？ 好， 哎，那我觉得就比如说咱刚提到这个 PPR 这种管哈，它可能我觉得。照我的理解，它是偏塑料的， 对， 因为毕竟跟那个金属它是没法比， 就是塑料。 您说，比如说热水，咱不说200多度，那就110度这么着来回，我就担心它会不会，比如说有什么化学反应在里边就发生了，或者说怎么着，它就成一个。 这个是这样，就是说110度不能长期，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PP 二水管能用50年，我们老说对吧？这个是经过实验室测算推断出来说它能用50年，是冷水在一定的温度情况下，比如说30度还是40度，如果说您这都是110度连着通，我估计连半年都用不了，可能就坏了，对吧？因为咱热水呢，正常的洗澡呢基本上也是40-50度的水，温度再高了就很少了。 明白。好，因为一提到水的话，在家里头您比如说在厨房里可能说的更多的就是上水管啊， 对， 下水管啊， 对， 因为一般厨房外的都会连接一个小阳台，可能洗衣机啊什么的都会放在那儿，也存在着上水管啊下水管，可能这是一方面。然后到了卫生间可能就存在说就包括现在可能小区还不错的都有24小时热水嘛， 对， 然后卫生间你比如说像那个马桶的啊， 对对对， 比如说直排的，然后它走水也是你可能洗澡用的水跟冲马 桶 的 水 可能也不是一种水， 对对对， 所以走的这些线路也不太一样， 对， 包括您刚才说了家里也得有暖气啊，暖气的那个水比如说现在有那非常美观的能挂墙的那种暖气， 暖气片， 然后也有所谓的地采暖啊， 对对对对， 这也得走线啊， 对， 所以您能简单的说说这里头哪个会是大家应该最注意的一个问题？ 这个是这样的，就管呢，这个说到暖气管也好，地暖管材质都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统称为塑料管。一般的给水呢，我们基本上就用 PP2 管或者说是不锈钢管。做地暖呢，基本上就是 PRT 管跟 PX 管。我们学门中文呢，就是说这个耐热聚乙烯、 更高级一点， 对，交联聚乙烯管，它是那个盘管，就是一盘一盘的，因为地暖是不允许有接头的。再一个耐高温相对好一点。还有一个那个暖气呢，因为暖气属于高温高压，基本上用 PB 管的比较多，就聚丁烯。聚丁烯呢，在这个塑料管里边算价位相对是最高的。 聚丁烯， 对，就平常我们都跟它叫塑料黄金，就价位比较高。它虽然 B 比较高呢，但是它的耐老化这个曲线相对比较平稳，它不像 PPR， 如果温度越高年纪特别短，但是 PB 管相对比较稳定一点。所以它呢就是暖气用 PB 管的相对比较多啊。 反正就是使这些东西啊，真的它得真材实料。 对， 因为你比如说，尤其是地采暖，因为地采暖它都是盘在地上的， 弹到地上以后，因为为了美观啊，你上的可能比如说就铺了木地板啊，或者是 地砖， 哎，地砖这种、一旦要是说怎么着都不热，或者说底下有漏水的现象，哎呀，那你说你可怎么查？ 这会比较麻烦。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这一方面确实是要注意。那在厨房走上水下水，因为厨房肯定也有热水嘛，在走管子的时候，还有用材的时候，就是这些管线上，您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？ 是这样，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呢，就是从材质上呢，我的是建议，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啊，可以考虑304不锈钢水管，因为现在呢，就国家标准像。长沙深圳的建委已经要求开发商建楼的时候，主体这个主管道必须用304不锈钢，就是国家在试点。然后呢，等于是再一个就是直饮水，有的小区有直饮水，国家标准呢从去年2017年10月1号开始要求必须也得用304不锈钢水管，也就是说它的卫生性能呢相对就比较好。就是它俩为什么，就有的业主说了，就是说这个 PP2 跟304不锈钢管它区别在哪呢？主要问题什么呢？我们用这个塑料管呢，有的业主可能感觉它有分不同的颜色，对吧？有白管、有绿管、有红管，对吧？有的说业主说白管好，绿管不好，或者其实呢，我跟大家说，白管、绿管还是黄管、红管，就是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加的色母是不一样，就其实成本对成本是一样的，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区别呢？因为塑料管呢，它有一个透光透氧的问题。透光透氧啊，如果说我们住的平房的听众可能就知道，我们从户外，比如说有太阳能那种，你用一根管，一年或两年以后，你就会发现管里边长绿苔、青苔，对吧？这就因为它透光透氧，里边会容易滋生细菌。 哦， 不锈钢水管呢，因为是避光避氧，再一个它是304不锈钢食品级的，所以它环保级别比较高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是直接喝到嘴里的水，是。如果说卫生条件来要求的话，必须就得304不锈钢水管。所以现在北京比如说医院的星级宾馆呢，现在基本上水管都是304不锈钢。 好。厨房除了这些，其他的您还有什么要提醒的没？ 再一个比如说就设一个跟热水器相关了啊，热水器你是选用电热器还是燃气热器？再一个我们在布管施工的时候，这个水管热水管要不要连通？如果说小区有24小时热水的这种，比如说24小时热水已经过来了，我们自己家里还要不要预留一个电热水器？这是在装修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一个问题。水呢跟咱电也一样，就是说你前期有预留，后期我可以买电热器装上，你没有预留，这个水管它就装不了。比如说你24小时通热水，说这个前期装修了，我有热水我不用预留电热器了，突然哪一天小区热水坏了，您这比如说一周你可能就洗不了澡了，你买一热水器来它没管，它接不上，或者说走明的特别难看，接受不了，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得综合考虑规划，提前做好预留或者说。 明白。哎，那我多问您一下，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曾经问过，说哎，我在家里是安一个电热水器好啊，还是安一个天然气的？哎，我就有点懵了，我说看你们家使用的人口了吧。 对，哎，您说的这是有一定道理。这个呢就是如果从安全性能上来说，我老跟业主说，你如果第一次接触的啥只要没受过伤害，你就觉得它是非常好的。然后第二次你可能还选它。因为燃气的跟电的现在市场占有率都非常比较高。再一个从功能使用上来说呢，看这个厨房卫生间来说，我觉得它是有区别的两个选。比如说我们人口比较少，就三口之家，厨房卫生间离得又比较近，那这时候又用淋浴淋的比较多，那基本上就用电热器相对比较好。如果人口比较多，你这五口之家或六口之家，然后你就用浴缸，那基本上就得用燃气热水器。因为电热器烧一桶水的话，最多也就洗三个人。 对， 你那个燃气的它就不用挡，你即开即热。 对， 但它有个缺点，离得比较远。我们比如说冬天刷牙洗脸的时候，你要放半盆的冷水才能出热水了。 是的，是的。 所以需要一个搭配问题。如果选择燃气热水器，一般我是建议在厨房的卫生间水盆下面留一个小厨宝，或者我们叫那个小的即热水的电热器，冬天刷牙洗脸用，对对对，就比较方便。 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是一个好主意。还有两分钟，我们今天节目就得告一段落了。最后您再说说卫生间。 卫生间这一块呢，就是刚才说的一个中水的问题，对吧？就是一般的小区这个水管呢，就开发商呢可能就预留一个中水，因为中水管呢是建委有明文要规定的，就是你收房新房必须留中水管。但是如果我们业主在装修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智能马桶，